喂，欢迎嚟到港珠澳第42集啊！咁今集有我城邦二世祖啦，仲有边个喺度咁啊？五集 啊，今日系猫姐嚟， 净系得猫姐喎，即系我哋好似次次节目咧都唔捻同人噶喎。 我点知啫？关我咩事啊？ 唔系 你哋 arrange 啊？咁我好捻唔得闲，因为我贵人事忙啊嘛。 不嬲你都唔得闲噶啦，你 我要做大佬啊嘛。 大佬嘛，唔 Nike 就喺度发脾气啊嘛，可以。 咩唔 Nike？ 跟住抌埋只金捞出嚟噶嘛。系噶啦，我喺金村噶啦。 揼人几锤啊？ 系啦，跟住咪抌啲金捞出嚟啊，抌定系抌卅万出嚟。 嗱，卅万精虫我有。 你点会冇啊？收收埋埋呢啲二世祖。 嗱，唔好讲咁多先啦。嗱，节目播出咧系11月30号啦，系咯。咁冚家产记得交台费。如果唔系， 十一月卅号啊，系 系啊系啊，唔系系啊，即系我讲节目播出嗰阵啊，咁就即系如果唔捻交台费嘅话咧，就黄天激杀死全家。即系唔好逼我翻香港咧，要喺城门河抌西瓜引你班捻屌出嚟。 唔使西瓜噶啦，你咪上网咪都系封杀咯，系嘛？ 唔系啊，咪 block 晒啲人。 你最叻呢啲嘅啦。 唔系啊，系啊。跟住之后嗱，即系咧下一集播出就系11月30号啦。跟住之后咧，我哋12月14号嗰集咧，其实咧可能会做 live 啦。我问一下 my radio 嗰方面点啊？因为我 咪有讲车系嘛？ 唔系，我做 live 唔讲车咯。我净即系做 live 做喺 my radio 做啊，即系出埋我样嘅。 冇咗入边加冬啊！突然间 咩啊？唔系咩啊？ 有讲珠澳变加冬啲点解？ 唔系啊，咁你知我唔中意讲澳洲嘢嘅嘛？其实系 咁就唔系讲珠澳啦。你不如今日特别节目加冬啊！ 你唔好咁多嘢讲啊！即系隔离台咧，如果下年唔做嘅话咧，你哋自己做，你哋自己做澳洲，跟住之后下个礼拜我唔系讲加东，我讲财经新闻系咯。 系财经嗰啲，你呢啲点讲啊？但系你强项系车啊嘛，明咩？ 唔系我强项好多嘢嘅咁啊。嗱嚟紧咧，即系14号会有一集啦，28号会有一集啦。佢28号之后咧，11号又会有一集啦。原来系咯， 系咪啊？我唔知喎。 唔系，跟住之后仲有25号有一集咧。跟住之后我发现咧，即系我唔知到时点啦。14号嗰集我可以做 live 啦，28号嗰集我又可以做 live 啦。11号嗰集唔得啦，十一号嗰集我谂要交翻俾你哋做啦。跟住25号嗰集都要交翻俾你哋做。 11号系你讲1月。 系啊，同埋1月25。 一月你唔系翻嚟嘅咩？ 我唔喺澳洲啊，我系翻嚟几日，跟住之后又要飞嗰啲啊。 你有 days 嚟噶 系咪？唔系啊，我系知几时我要飞，我未 book 啫，即系我未系啊，即系我知我边一段时间一定唔喺澳洲，因为其实我讲紧系。即系系啊！我25号嗰个礼，我25号嗰个礼拜唔会喺澳洲，一定系咯。 25号即系Australia Day 系咪？ 系啊，嗰个礼拜我一定唔喺澳洲咯。 OK， 所以其实我嚟紧系会好捻多 travel 要做，咁 travel 去边咧？卖个关子先啦。香港同埋呢个而家叫世界焦点，亦都系怼冧人民币嘅源头，美国啦。 你好啦，可以睇 Trump 上任啦未？ 你 咩？佢1月20号佢上任，你咪睇到咯。 咩？佢又上任咩？ 1月20啊嘛。 我屌啊！ 出年1月20号嘛。你喺美国啊嘛，正啦、啊。 我屌，其实好卵嗨咯。即系 Trump 咧当选嗰晚咧，你知道我喺美国噶嘛？其实系。 系啊系啊系啊。嗰晚你正咯，次次你都喺美国。 嗰晚我系通宵冇瞓咧，摊喺张床嗰边开，即系 flick through CNN、CNBC、Bloomberg 咁样睇 Trump 即系总之系即系边个周开票系咪同埋睇 Fox 其实 喂你知唔知又而家有传闻话咧啲人想1月20号已经行刺佢咯 咩有啲人话要喺 Wisconsin 嗰度复核个票添 唔系啊1月20号要怼冧佢有人话要暗杀佢啊 屌狗唔系嗰啲人系真系要黄天击杀啊 Trump 要千秋万代即系川普 因为佢而家有个问题系佢全家人唔可以即刻搬去 Washington 啊嘛有可能佢飞来飞去噶嘛。 唔系而家咪啲人喺度屌佢话，即系FBI 而家要租一层 Trump Tower 嚟做security 中心咯，咁样咯。 系啊系啊，同埋有啲人话趁就点样行刺佢，就话趁佢系由 New York 去 Washington 或者 Washington 翻去嗰段时间行刺佢啊嘛，啲人话。 喂，你唔好喺我节目讲埋啲咁嘅嘢，大佬，我成日进出美国，我唔想因此咁俾人 ban 啊，大佬。 咁你唔会嘅，你都唔去 New York 系咪先？ 咩 又 啊？ 去 Washington？ 我会去 New York 同 Washington 啊，出年啫嘛。 喂，正我咁去睇 Trump 咯。 唔系，即系我 应该好多人会去 Trump 唔系我 Tower 如果想。 唔系我唔系下一个 trip 去，但系我嚟紧出年稍后时间，我会去嗰两个地方咯。 咪啱啱佢上任嗰阵咯，20号。 唔系，我都话我1月个 trip 唔去啦，但系我出年会去几次美国咯，系咯。 一月个 trip 唔系你唔系去美国。 我是去美国，但我去西岸嘛，唔去东岸嘛，屌！ 哦、，OK，咁你喺嗰度都有一定会有人喺 rally 嗰啲啊， 咩啊 ，protest 嗰啲啊， 唔系系我去埋啲左交省份，即系 你去嗰啲左交啲西岸劲多左交嗰啲，实有人 protest。 我仲要去加州啊，大佬。咁你知其实我而家半个加州人嚟噶嘛，因为我大半时间都喺嗰度。 你正啦、啊，跟住咦，郁敏个仔咪加州好似。 唔系，其实我上次咧谂住去阿二少个 food， 你知二少有当 food truck 噶嘛？ 系啊系啊 我想去嘅，但我上次抽唔到时间去，咁今次去探下二少咯，系咯。 咦，今次你可以去喎，正喎。 唔系去睇下二少嘅 food truck。 你搞到好嘅 jealous 就系，有公司俾埋钱去过去正爆啫。 咁我而家即系其实之前听众，譬如有听开我哋节目嘅话，我话我而家因为工作上嘅转变咧，我系 commit 唔到咁多时间噶嘛，所以就呢啲就系转咗工之后就成日俾人捉咗去美国啦，系啦。 咪好咯，其实将啲时间去美国咪正咯。 唔系，你知唔知其实咧，我喺美国咧，我喺美国使钱咧系平过澳洲嘅。 食你出街食咪系咯。 唔系，即系其实我坦白讲嗱，譬如即系我讲礼拜六咧，我系多数系一早起身出去食啲嘢，跟住之后约 friend 咁周围 hea 下咁样噶嘛。 因为可能你多 friend 咧一齐食咧，啲嘢变咗冇咁贵去 share 啊嘛。 系啊，同埋啲有钱嘅各方面嗰啲嘢平好多咧，所以其实我喺美国狂 hea 咧，使嘅钱系好少嘅。即 系啊，同埋因为其实美国人均嘅薪金其实系低过澳洲嘅，知唔知？ 系好低噶，系啊。 系啊，即系佢哋好似生活 OK 咁，因为佢哋个纸水都即系洗费比我哋低噶嘛。即系好简单，你上网订嘢，佢哋咧其实平好多噶，因为净系 shipping 都悭唔少啦。 咁其实咧，我最近咧睇啱，我睇啱咗相机袋啦。喺澳洲咧，即系澳洲卖200，差唔多三嚿水啦，嗰度$120啫嘛。所以我系趁而家 Black Friday。 澳洲点解要买三嚿水咧？因为有 shipping 啊嘛。如果你美国嘅 free shipping 大佬。 系啊，一来就系啦，二来就系、是、澳洲咧，即系你知道我身为一条二世咗，我玩啲嘢全部奢侈品嚟噶嘛。咁你知澳 $300等于你三毫子啫， 唔系啊，澳洲冇乜，澳洲冇乜人系即系三嚿水，即系抌一大笔钱即系买一扎啲咁嘅奢侈品噶嘛，咁所以佢咪要收贵啲咯，因为个 volume 低啊嘛。 一来 volume 低，二来 shipping 咯，呢度你寄咩过嚟都贵噶啦。 吓、啊，大佬呢度系即系。美国落嚟啊10几个钟，欧洲落嚟啊20几个钟。 好简单，我成日订书，我上网订书咧。如果你美国买，佢 free shipping 之后好平噶。呢度根本个运费等于本书嘅价钱，你谂下。 你系咪订乐谱嗰啲嘢？ 啊，订乐谱啊，订嗰啲 music 嗰啲书咯，系啊。 系好贵啊，因为但系好重噶嘛，嗰啲嘢。 系啊系啊，因为呢度冇噶，澳洲你一定要去美国买订噶，好多美国出噶。 澳洲啲 white trash 咁卵冇文化，卵有呢啲嘢咩？吹箫佢哋又识，屌佢老母啦！ 都唔系，咁有啲如果系澳洲嗰啲 composer 自己嗰啲，佢哋都要喺澳洲买嘅。但系佢系嗰啲 printing， 可能佢学你话斋 volume 少咧，系特别贵噶，啲书系特别贵嘅，系 即系卖完啊冇嗰只啊嘛，即系佢根本就唔会再版。 Our print 系啊，有啲会 our print 啦，但系而家好多 electronic 噶啦，就算唔知佢 electronic 都贵过人噶。 屌，但系我自己都弹琴噶，但系屌你弹琴点捻样电子谱啊，仆街！ 有而家有啊，有电子谱噶。我喺架仔啲 website 买好平，架仔嗰啲 website 可能都系几百 yen 一份噶咋。 但系你系咪都要 print 出嚟？你系咪都要份实嘅？ 唔使噶，唔使噶，唔使噶，你可以装落个 iPad 度噶。所以我要买 iPad 就咁解咯。 屌我 装唔到落 Android 嘅，装唔到落 Android 嘅。唔系，因为其实咧，我好耐冇弹琴，所以我唔捻识呢啲。 我成日都去啲架仔一啲 website 度买，好平噶嘛。 你架仔 website， 你知唔知架仔 website 咧 stream AV 好平？而家唔知 即系但系咧，我个 friend 咧，佢因为佢有两个 plan 嘅，一个 plan 就系、即系 paper click 啦，另外一个就任睇咧。跟住我 friend 戆鸠鸠 join 咗 paper click，佢使咗3000几蚊港纸睇 AV 啊，佢。 戆鸠，但啲人梗系做 member 每个月 join 噶啦，边人 paper 倾？ 唔系啊，我 friend 戆鸠啦，所以咪话， 个个都做 member 噶啦。 唔系啊，我啲 friend 好捻中意睇 AV 啊。 同埋听讲架仔嗰啲咧，如果你做咗 member 咧，佢会间唔中寄啲礼物俾你噶，知唔知？ 寄啲咩礼物啊？女优底裤？ kind of 啦， 啊真系啊，屌啊 ，sex toys 啊嗰啲 ，what the fuck？ 唔知嘅咩？有啲马佬 join 就为咗啲 屌 结 咩？我摆明唔捻系 member 啦，系啦。但系即系嗱嚟紧咧，系啊，即系总之系嚟紧几个礼拜咧，我都唔知我会做 live 啊，定系呢边嘅手足做啊，定系点样咧？但系咧好清楚就系咧，我会上多一集《疯人院》做现场直播，系啦，我会出镜嘅，系啦。 哇，精彩精彩精彩，睇下有冇肥到到时喂。 唔系上镜一定肥嘅， 唔系你块面瘦咗嘅， 唔系啊，唔系啊，但系上镜会扯翻像嘅。 哦，睇角度嘅啫，呢啲嘢其实 唔系我上郁敏踩场之侧镜都肥嘅。 哦，咁佢可能要教教个镜， 唔系即系正镜瘦嘅，但系侧镜肥咯，系。 咁啊，你教教啦。 咩啊？无谓叫佢哋做咁多嘢啦。 你自己教你自己教角度咯， 屌讲呢啲， 喂，点啊？你话咩？ 咩嗱，够吹咗10分钟，入正题啦。十年 visa 点睇啊？即系试完就系 你讲清楚咩十年 visa 先得噶。 嗱，试完就系咧，即系你而家呢个即系呢个投共总理咧，Malcolm Turnbull 咧就颁布咗，就而家中国游客就可以有一个叫10年。多次出入，基本上是无限出入的澳洲的签证咁样咧。咁咧，因为即系其实咧，我最近咧睇咗好多即系呢啲叫做澳洲官方嘅嘢咧，就话而家 Donald Trump 当选美国总统，我哋就唔可以依赖佢啦，因为 Donald Trump 嘅美国优先咧，即系佢基本上佢已经系话佢上任首日就会退出 TPP 啦。咁就澳洲呢条咩白痴仔咧，就而家就熬底啦，咁就要含闸大大捻。系咪啊？ 唔系啊，跟住佢俾人哋质问，你有冇睇过？我谂你冇睇过 streaming， 佢俾人质问话，点解嗰个有个记者问佢，点解澳洲冇一个 reciprocal 嘅 agreement with China， 即系 same thing 喎？点解我哋开俾佢十年，点解澳洲人唔可以翻中国10年 visa？ 咁条卵屌点答？ 嗰条卵屌，你知唔知佢话咩？跟住佢话 ，because 即系讲埋啲垃圾嘅话，佢哋会 bring economic benefit 啊 ，whatever 咯，会 bring good things to Australia。跟住啲人话，咁我哋澳洲人去都会 bring good things 啊。跟住佢答唔到。 咁点收场？ 点收场咪讲埋垃圾咯？又话我哋 economy 会好嘅，多啲又游客嚟又剩嗰啲咪垃圾咯？你都知啦。 嗱，即系你见得强个人多啦，你认为？即系呢个强国人系咪真系会 bring benefit？ 你唔好讲少啲白痴澳洲仔咧，你知唔知好多澳洲？我想啲有啲 group 咧，啲人啊 post 咗之后咧，仲话 they are friendly 啊 ，they are much better than Muslim。 What the？ 咩啊？系 跟住话 ，How can you judge them？ They are coming for property, not for tourism。即系话嗰啲佢觉得嗰啲人嚟系玩嘅，点会嚟买我哋啲地买楼啊？你点 judge 佢有冇 evidence？ 你有冇 figure 咁样？黐线嗰啲人啫，到你有 figure， 你都冇咗个国家低能。 唔系，所以其实我系放弃咗同澳洲人 argue 呢啲嘢，即系我觉得佢哋系一班咧。即系其实我而家最想发生嘅事就系咧。你班友冲晒入嚟搞乱成个澳洲，跟住你班白痴鬼佬退无可退，我而家其实想咁样。 其实佢点会将佢食过火咯？好似猫咁听冇嘴咁咯。 猫咁听会死。 使乜退啫？ 嗱咁咧，即系呢个叫做即系 Australian trial will begin soon， 咁扑街噶咯。 喂，唔怪之佢而家咪话，你知唔知起喺准备喺 Gold Coast 同埋 Brisbane 中间起一个中国特色主题公园，你知唔知啊？ 咩我知啊 ，Gold Coast 买晒嗰啲借田嚟起俾晒啲大强国人爱嚟起主题公园同埋起楼啊嗰度。 但系其实佢起即系喺澳洲起一个强国主题公园咧，有乜嘢嘅叫做有乜好处？即系 多啲游客嘛，佢话多啲中国游客嚟啊嘛， 都白痴。 唔系啊，咁咪即系好似自由行咁咯。咁你冇自由行，冇咗中国游客，咁点啊？ 你香港嗰啲零售嗰啲咪靠自由行嘅，咁而家扑街啦，冇咗啲大陆人啦，咁点算啊？你澳洲又行翻呢一嘢，咁如果第日如果大陆冇钱，咁点算啊？美国佬唔会去你呢啲咁嘅主题公园噶。 我想讲咧，美国佬咧，其实冇乜兴趣出去出边旅行噶咯。 咁啊系，好多美国人其实未出过美国噶嘛。 同埋即系你话有啲人即系譬如话出过去出边，知个世界点样咧？好多人系冇兴趣出国，亦都唔会出国。即系佢哋系有 passport，但系真系搵嚟搭飞机咁样噶咯。系啊， 哦，可能做嘢或者咩会出，因为佢哋觉得美国系 the greatest 噶嘛，成日都觉得。 咁同埋美国自己入边其实都真系好多嘢玩，冇乜需要 咁 出 啊 国。 系，都冇出去啦。讲真，即系好似简单，你买嘢咁，你一个 Amazon 乜都有啦。 唔系， 你 其 咁 实 出去啊？ 即系咁讲咧，全世界嘅 standard 都系跟住，即系你话发达国家嘅 standard，一来就系美国创立啦，二来就算唔系美国创立啊，即系全部世界系围绕美国嚟运转噶啦，系澳洲咁戆居，自贬身价向住中国运转嘅啫。 不过我唔明点解澳洲一定要向住中国啦？你谂下，你发嗰个10年 visa，我真系谂唔到对澳洲有咩好处。我净系谂到一样嘢，就肯定，哇！你谂下，如果嗰啲城市农场嗰啲，你开工啊，连本都唔使，真系。 唔使噶，租间酒店房个礼噶啦。 咪咯，嗱，佢而家要，譬如有啲要而家要办学生或者要 working holiday，你 working holiday 都系俾1年佢啫，系咪先？你如果做学生，佢咪要成本要交学费先？哇！大佬，你俾个10年 visa 佢，即系本都唔使，你开档。 其实系 Malcolm Turnbull 自己想叫鸡。 唔知，喂，咁咪越搞仲越搞越 cheap 喎！你谂下，嗱，你十几亿人啊，整几万呢啲过嚟，你澳洲都濑嘢啦，系嘛？ 澳洲唔系，其实我想咧，澳洲啲 Bogan 咧，全捻部进梅毒咯，快捻啲死晒佢哋，不 White Trash。 黐线嘅，我觉得真系， 即系 点解个政府冇谂过？即系佢会觉得嗰啲人一定系守规矩啊，唔会过嚟做黑工啊，唔会过嚟开工做农场噶啦。我真系唔明白 唔系，因为其实咧，啲白鬼咧戆鸠咯，即系谂嘅澳洲人咧，比起美国佬，比起加拿大佬咧，太单纯，即系以为全部人都会 buy the book 嘅，即系好戆 会唔 鸠咯。 会系因为左教多咧？即系佢哋觉得人系善良啊嘛。 咁澳洲你识有边啲人唔系左教？ 喂，好 Q 多左交，你唔好讲笑。跟住咧，我有啲 friend 咧开始醒觉咧，睇得多美国嗰啲 Trump 嗰啲嘢之后咧，跟住真系同啲左交闹交。有啊，我有 friend 同左交闹交。 咁跟住点？ 跟住即系。I mean 啲左膠咧係唔講 logic 嘅，係好 emotional，即係話我哋咧要大愛，要包容。你睇下，多數嘅 Muslim 咧都係好人嚟嘅，你點可以話 Muslim 喺澳洲係唔好？問題我話你唔係 Muslim 嗰啲人嘅問題，而係佢個 value 嘅問題，你明唔明？即係如果你個地方太多嗰啲人，佢行嗰套嗰個 law 同我哋個 law 根本就唔 match 噶嘛， 佢 即係會有 conflict 噶嘛，係啊。 讲起 Muslim，你有冇睇 Peter Dutton 咧？其实 Peter Dutton 咧，佢时好时坏个。佢你有冇听 Peter Dutton 各对 Muslim 嗰啲 comment？即系佢咧，佢就讲70年代咧，澳洲嘅以前嘅总理 Malcolm Fraser 咧，喺黎巴嫩引入大量嘅难民，就令到呢班友咧根本就冇兴趣融入呢个澳洲社会嘅。咁就造就咗好多年之后咧，呢班咁嘅垃圾移民后代喺澳洲搞事咯。系啊。 哦，即系佢又话嗰啲成日有嗰啲 crime scene 都系嗰啲人啊嘛。 唔系，其实系嘅，即系你班咁嘅撚屌匿埋喺 喂，最近烧银行嗰个系咪又系嗰啲 refugee 好似话？ 唔系，嗰个系缅甸嘅即系虽然都系 Muslim 嚟嘅，即系缅甸人嚟嘅嗰个系。 又系嗰啲 Muslim 啊，唉，黐线啊，即系搞埋啲咁嘅嘢，20几个人受伤啊，最近话烧去银行度烧到话，我睇到 好 电视 惨啊，大佬嗰 个 单嘢。 ATM 都烧到融晒。 嘉利大厦咁啊，Melbourne 啊嘛，即系条友入去自焚啊嘛，黐捻线嘅。 系啊，系，好似话系咪因为唔批个 Humanity Visa 俾佢，跟住佢走入自焚啊？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黐线嘅真系。之前又有啲 shooting 又系嗰啲，又好似系嗰啲 啲回 男， 狗，啲回狗。喂，其实咧，即系咧，我都唔系好明点解猫主席咧可以容忍喺 Riverwood 嗰啲地方做嘢。我即系其实咧，你话说。 你又唔放佢入嚟访问下佢？你话系咯？ 咩啊？咩啊？咩咩啊？唔系，但系即系今集好多嘢讲啊嘛，系啊，咁就即系呢个叫做叫做乜鬼嘢？即系我成日觉得咧，譬如咧有一日咧有核弹咧炸咗雪梨嘅西南边咧，我系一滴眼泪都唔会流咯。即系将呢个 好难讲喎。而家咧，你冇睇报纸啊？最近话未来。 而家有一單新聞好 hit 噶嘛，就係話What happened to Sydney in 2026啊嘛。 唔係你咁快要我落嗰單嘢啊？OK，你近我如嗱嗱嗱嗱嗱嗱嗱俾嗱俾我講多一樣嘢先，即係 Peter Dutton，即係其實關於 Peter Dutton，我諗住講嘅咁就，你知唔知佢而家諗住 review 457啊？ 嘿，佢 WeChat 乜叉 view 啊？你而家知唔知 FTA 开咗仲400 visa 啊？ 我知啊，劲扑街！ 400 visa 仲扑街过457啊！400 visa 系任放强个人噶，即系总之你投资唔知超过某个额嘅 就 construction 150 mil 一百五十个 mil 系啦， 嘅 construction 150 mil，但系其他行业咧，总之大陆嚟投资咧，仲又有个额嘅，就可以放佢啲人入嚟400 visa。 所以你明点解我要走人咧？我顶唔顺呢度，系啊，我真系顶唔顺。 咪美国阿 Trump 即刻话山寨都正常啲，系咪先？ 唔系啊，Trump 系唔会山寨嘅。你我赌乜都得，即系我同 咪 我 但系佢，我谂都会出多啲 H1B visa 啊，即系 I mean 起码多啲系嗰啲 skill 嗰啲人 因为 咯。 真系要呢澳美国系真系有需要呢啲人嘅。因为你知其实美国人个 labor pool 其实成班 white trash 啊嘛，难听啲嚟讲，一 即系好老实讲，你美国同呢度唔同，因为美国好多嘢 automation 咧，你根本系要好多啲譬如 IT 嗰啲人，你嗰啲 low skill 嗰啲人根本就唔需要嘅。 系啊，即系唔系即系，其实点解我觉得美国就即系所即系澳洲成日话而家又要 STEM technology 啊，又 high tech 嗰啲收皮啦，你只不过一班垃圾煲紧，你系一班垃圾蓝领，你哋要死全家，知识型经济留俾美国嘅，你唔好扮捻嘢啦。 唔係，其實以前咧做藥，澳洲都唔錯啲 research，但係越搞越衰啦。而家因為政府有 cut budget，好多最近有間公司有個 researcher 嗰度又要關啊嘛。我唔記得嗰個係做咩 research 嘅，都係醫學嗰啲嘅。因為政府唔俾錢啊嘛，所以政府咪白痴咯。你應該俾錢做呢啲 research 噶嘛。 唔系以前即系讲10年前到澳洲嘅 health system 系连英国啊、加拿大都要取经噶嘛。 系啊系啊，佢嗰啲其实佢ANU 嗰啲咧做研究药，以前系做得几好嘅，而家越做越衰咯，即系因为 cut funding cut 得犀利咯。我听啲客仔讲， 你 UNSW 都系啦，UNSW 几多 partner 几多 partner 医院啊，系咪先？ 系啊系啊系啊，以前做得唔错，同埋佢哋加上而家引入457护士咧，啲根本个政府唔想抌钱 train nurse，系直情叫457嚟算。 咁你觉得系咪会系变咗好似咩咧？香港公立医院咁咧？ 佢再咁搞落去，迟早都系咁噶啦。因为听翻有啲 report 话咧，而家直情嗰啲 rural area 有啲人放埋晒嗰啲菲律宾护士啊，即系有啲国家嘅护士咧，根本唔合 standard 啊，又讲英文又唔掂嗰啲咯，系啊。 我其实我 mental 已经放弃咗澳洲啦，系啊，我系。 你梗系啦，你几本护照，你送翻本俾我啊，我都真系可以谂下噶嘛，真系。 讲呢啲， 不过澳洲点衰，我都觉得好过香港嘅。而家香港越搞越差啦，算啦。 核弹炸咗佢。 你起码你即系最基本嘅生活食，我都食得安全嘅，暂时都。你 喂， 香港你睇下食嗰啲菜出蓝水噶，唔好搞啦。 蓝血人。 蓝 血人嘅会变食完菜。 唔系澳洲有样嘢就系啲日本嘢好平嘅，所以我成日食。 同埋佢啲嘢乾淨咯，你敢食咯？佢啲日本呢度食日本嘢係乾淨啊，香港有時食日本嘢都唔乾淨嘅，知唔知？ 咩啊？香港我唔 係啊 敢， 係啊， 我直唔敢食啊！ 尤其是嗰啲咩放題嗰啲咧，任食嗰啲咧，有啲好乸渣，我覺 不嬲都系，唉，讲下 Sydney，讲下 Sydney 2026啦，好唔好 OK 啊？咁 啊，Sydney 2026咧，咁其实咧，我 post 咗喺普罗澳洲之后个 group 度嘅，咁就系讲呢个 Lucy Turnbull 啊，即系阿 Malcolm Turnbull 老婆啦，即系呢个又要死全家噶啦，系啦，即系就讲咗雪梨喺呢个叫做喺 commuting 啦。喺 key services 啦，喺一个新机场啦，同埋居住形式 green space、CBD and harbor、jobs and economy，同埋个未来嘅点样 shopping，同埋未来嘅 planning 系点？ 咪所以佢咪要放多啲强国人入嚟咯？佢唔放强国人入嚟，咁未来啲 unit 边个买啊？都冇咁多人买澳洲本身。 咁啊，讲紧咧，雪梨2026咧个 系 commuting 啊。 系点样咧？搭火车喎，呢度讲话会系啊。会起多啲铁路，起 West Connects，即系起呢个西边起条 highway，北边起条 highway，系 你 啦。 记唔记得佢话咧，佢会起个高铁咧，由 Melbourne 去 Sydney，你记唔记得？ 唔系啊，佢甚至系有个话要 唔 起。 系啊，之前有一个佢有一个 proposal 就话佢会起一条咩咩 bullet train from Melbourne to Sydney 啊嘛，跟住俾人劲少佢。你唔知有冇留意？嗰阵时你喺美国，可能你冇留意嗰个新闻。 佢 跟住 讲 佢 咩？ 话啲人研究话咧，嗰个佢所谓嘅 bullet train，只不过系比而家由 Melbourne 去 Sydney 嘅 train 快15分钟咯。 唔系啊，你叫 Elon Musk 喺度起 Hyperloop 算啦，讲咁多嘢。 低能嘅，即系因为佢话咧，点解咧？佢打算起嗰个 bullet train 咧，系会逐个站停啊。其实佢本身如果佢唔停站咧，个车速系快嘅。但系佢话因为个流量人口唔够啊嘛，咁佢要嗰、那个如果佢要为本，佢要逐个站停咧，咁变咗咧，比原来而家嘅车咧，只可以快15分钟咯。 白痴，我打死咧！佢呢个 spec 咧系帮呢、這个系用啲强国高铁嗰啲嘢嚟整嘅，系 哇！咁你会爆炸啊，大佬！ 唔系啊，其实咧呢、這个即系讲说嚟2026嘅呢个叫做即系 artist impression 咧，佢就系话谂住喺说嚟个 city 入边起地铁啦，同埋起一条高铁喺 CBD 去 Parramatta，只需要10分钟咯，好戇鳩。 戇鳩喎，真係 因为 佢話佢想好似香港咁 NTR 啊嘛，下邊係地鐵，上面係樓嘛， 喺 Rose Hill 起去 Bankstown 啊嘛，黐線！ 黐線，你唔喺垃圾區有問答？ 仲要即系咩？其实咩？另外一样嘢就系 light rail 啦。你喺 light rail 其实都解决唔到问题，因为 light rail 系有 bottleneck 嘅。你每架 佢 车， 所以佢而家咪话想将咧2026咧人口 growth 摆晒喺 Parramatta 同 Camden 啊嘛。 Camden Valley 系啦， 系 即系 啊。 雪梨嘅大西南咧，嗰度咧系咧最多啲，即系好似隔离台嗰条咁嘅主持咧买嗰啲区咧，即系话嗰啲地方啲细路仔大可以好，屌你老味，同啲咁嘅阿叉回狗做邻居，你自己死翻屋企啦，仆街啦你！ 记得咧，嗰啲学区房咧，早几日停电抵死。 咩？佢唔系住嗰度噶，屌！ 唔系嗰度咩 佢住北啲噶，但系佢成日去嗰度啫嘛。琴晚 OK，OK，okay. 停电啊嘛，屌我琴晚出街塞车塞捻到我仆街，好多上咗 Victoria Road 反而冇塞车喎。 怪之你咁兴啦，唔怪之你咁兴啦，咁串啦。 唔系啊，屌嗰度系我好兴好兴之后嘅嗰啲系。 我系要串下你噶。 收皮。但系其实咧，即系咧，嗱，我而家继续睇紧 report 啦。佢讲2026咧，你起咁多路咧，起咁多铁路咧，你都系解决唔到 congestion 呢个问题嘅。咁你 即 仆 系解决 街。 唔到啦，因为佢起咁多楼，你根本吞唔到嘛。同埋啲人讲咧，唔系就系 infrastructure，唔系个政府净系谂 infrastructure 就系路，你仲要谂下学校同埋医院。跟住咧最搞笑咧，佢有个 news 话咧，第日咧如果人多咧，就将啲学校 cut 咗佢，将啲学校好似香港咁冧高佢，有冇睇？ 咩白痴？ 即系话而家啲学校，你澳洲啲学校咪两一层嘅，通常佢话将佢变四五层，好似香港嗰啲咁，就将学校啲地 cut 咗嚟起楼。 白痴，冇脑嘅真系。咁啲细路，啲细路个变晒毒撚噶咯，个个变 即 晒 系 软。 好似香港咁，唔使操场咯，你明唔明啊？冇操场咯，靠晒嚟起楼咯。 嗱，即系其实咧，你而家讲咧，其实引申咗我另即系下一点 即系 啦。 啲细路跳楼系咪？即系等啲细路可以起高啲咪去跳 嗱，即系我哋而家我哋我唔系啊，我嗱我我讲完 commuting 咧，讲 key services 啦。咁 key services 咧，佢就有个 health challenges，就话说嚟咧，就会15年内咧，好捻多人会有糖尿病，好鬼 high 咁你嗰啲人食埋晒嗰啲咪垃圾食物，梗系糖尿啦，大佬。 咪就系咯。 啲 鬼佬食埋啲垃圾嘢，你睇下。 喂，其实咧，澳洲一般鬼佬咧出街食啲乜嘢嘅，我唔知。你知我净系食日本嘢嘅。 鬼佬多数饮嘅，其实我即系识得啲好多都，其实唔系食好多嘢嘅，系饮得犀利咯，饮到饱晒。你饮其实饮酒系好容易有糖尿嗰啲噶，因为其实酒糖分都好高噶嘛， 你 就 知 算你红。 同埋你知全部嘢系有 yeast 发噶嘛，基本上系你基本上就系不断喺度饮酵母落肚，你仆街。 系啊，系啊，一来会容易肾嗰啲肾亏嗰啲咁嘅嘢啦，糖尿 肾衰竭，肾亏系另外一样嘢嚟嘅。 肾 衰竭咯，即系你因为解毒噶嘛，肝又会有问题啊，好多鬼佬都有嗰啲问题，就系啲 post 嗰啲嘢饮得酒多啊嘛。 前列腺肥大饮捻到， 系啊，女人就容易 breast，点解咁容易 breast cancer？咁咪饮酒嘛，成日。 我以为俾人揸得多。 唔 系啦，咁成日饮酒好容易噶嘛，系啊。 你知我唔饮酒噶嘛，即系 唔系，其实饮少少 OK 嘅，但系佢哋饮得好劲啊，即系 哇！你真系你去啲餐厅，根本间间一定要有酒，你冇酒你唔使做生意喎。 我唔饮酒嘅，所以其实我系仆街。 系啊，嗱，通常啲鬼佬去餐厅就一定有炸嘢，你都知噶啦，有炸嘢同埋饮酒呢啲嘢最容易濑嘢噶啦，糖尿病嘅先兆啦。 站啊！ 乜都炸噶啦，嗱，你就算你话去最中意去啲唐餐就食咩 honey chicken 炸嘢啊，咕噜肉炸嘢啊，春卷嗰啲啦。如果佢哋食普通鬼佬餐，好多嘢都炸嘅，嗰啲咩 chicken Caesar 啊，又系炸嘅，乜叉都炸嘅，薯条嗰啲系咪先？ 系，如果你知我真系唔食鬼佬嘢噶嘛， 你唔食，我见到你啲几多 burger 啫。 即系呢个叫做 patience take control 啦。其实呢一样嘢我哋之前讲过噶啦，即系啲友仔有生绝症要揾 app 嚟食药嘅，死咗 喂，同埋，我觉得好荒谬啊！政府话咧，因为如果第日唔够医生唔紧要啊嘛，remote 睇医生啊嘛，或者啲人整个 website 俾人哋自医啊，黐孖筋我觉得。 喂，呢个 Kyle 呢个话咩？佢要打造一个咩 The Silicon Valley of Health。 就系话咯，就系话佢叫啲人喺个 web 度睇医生咯，唔使去 GP 度咯，用 Sky 咁样睇医生咯。 黐线嗱，哇哇，佢咧呢度咧就话，即系呢个 Sydney schools will be denser, taller, and more specialized 啦，即系好似你讲你咁嘅嘢啦。咁嚟紧咧，2031年咧，雪梨咧就要应付呢个叫做173,000个学额啊，喺2031之前啊，咁佢就要起多个6,250个 new classroom 啦，同埋。有5,000几个位 Sydney 咁样，黐捻线。 够唔够啊？5,000几个，你年年放咁多强国入嚟啊？就强国人嗰班都唔够唱啦，你仲有其他 race 噶？嗱，又有阿叉，仲有其他人。 回狗强， 边 够啊，大佬？5,000个， 即系成班垃圾，即系成堆垃圾，咪仲有飞咩？即系呢个咩蓝回黄黑啊嘛。 唔系啊，所以佢你有冇睇话咧？政府有个 proposal 话，第日啲学校咧，有啲学校有啲区，譬如北区嗰啲咧，唔够学校啊嘛。佢话可能啲 classroom 咧会喺啲 unit 嗰度，譬如人哋嗰啲一二楼嗰啲。一楼嗰啲通常咪做 commercial 用嘅，佢咪有啲 mix commercial 嘅，将嗰啲 mix commercial 变学校咯，好似香港嗰啲，你都知嗰啲乜乜书院嗰啲咧。 唔系屌嗰啲似剑桥老人院， sort of 啦， 啲学生俾人非礼，俾人摸屎忽。 系啦，就系嗰啲，即系嗰啲乜乜书院，系咯，好多啲咩咩珠海酸咁整到。即系总之喺个 commercial 度，instead 好似而家有学校嘅操场咁咯，佢哋话可能会系咁咯。政府话唔够学校就叫人喺嗰啲地方开咯。 收皮，收皮，收收收皮，咩好嬲而家收皮，收皮，收皮。 美国唔会有呢啲嘢噶嘛？ 我有细路咧，我真系俾佢读 public school。嗰啲 public school 咧，系如果有人咧要拆咗佢咧，我谂过市政府俾人搵核弹炸都似。 但系美国啲细路咪有枪，又俾人射枪咁之前，咁俾人杀噶嘛？啲人揸出嚟咪射佢嘛？ 咁我宁愿俾啲细路有草地都好过喺澳洲坐监死咯。 咪睇你咩咩区啫，所以我唔会住北区咁解。咁嗰啲学区房系咁噶啦，咁你又要同啲强国人逼，咁冇计噶，好好效望啊，佢啦。 唔系啊，有啲白痴仔最近可能不自量力生仔啊。 咁 咪慢慢去抢学位啦，同嗰啲人，唉， 佢 真系嘥鬼气。 条捻样冇家底噶， 啊？ 条捻样冇家底， 冇家底，咁睇下点样赖间学校咯，都有办法嘅。 咁佢老母系咪会发癫啊？即系如果佢唔掂嘅，佢老母系咪会喺度闹你唔系人？跟住， 咁唔会嘅，咁咪可以租。咁都有优势啦，始终都识讲啲英文，强过唔识讲英文，同埋有啲英文底咁样，即系同舐下啲学校啲鞋底都可能有机会嘅。 啊，佢咁多生意唔惊嘅，但系佢老母闹你好好笑咯，我觉得。佢老母话你系冷血咯，史上最好笑嘅嘢，简直系。 喂，我几冷血，你觉得？ 我唔觉得好冷血，我都系佢老母白痴，所以成世屈埋喺啲咩烂区度，生意都冇埋嚟而家。 唔系系咪啲左轮嚟嘅？ 左閪，佢冇轮佢得閪嘅。 搞错你真 咩？唔系贱咯，贱到扑街， 好核突啊！呢个字， 左閪。以后见到佢，唉，左閪， 你肯定俾人哋打死你，你俾人听到你个节目讲呢样嘢， 佢咪打咯，佢可以点啊？翻香港打我一笨。 打我啊！有种你啊嚟， 咪跟住你俾啲大佬咁啊！整只金捞你嘅， 我俾契钱佢啊，射落海都唔益你咪契弟啊！真系，屌佢老母啊！ 哇！你真 咩嗱，唔好笑咯！我哋讲新机场啦，咁 系 新机场咧，即系而家雪梨嘅 Kingsford Smith 咧就不敷应用啦。咁我班撚屌咧就谂住喺 Badgers Creek，which is 雪梨西南边呢个不毛之地啊，起个新机场咁样，系啊，咁 咩？而家啲人开始抗议，我话嗰度会破坏个 habitat 咯。你但系你觉得，我觉得应该都起得成啦，因为政府啱啱先改咗个 crown law 嘛，知唔知？早两个 你 礼 可唔可以 拜好 讲下 贱 个 啊！ Crown Law？我知系咩，不过你讲下，因为其实我喺美国，系 早两个礼拜好贱啊！政府咧突然间咧夜晚半夜咧3点几咧，走去通过咗一个好贱嘅 law 咯，即系好似呢个地契23条。 就系点样咧？ 跟住咧，即系话政府咧，而家咧系可以有呢、这个因为你都知澳洲咪有好多 reserve 嘅， 系 而家 啊。 以前个 law 咧就系话，如果佢 reserve 嘅话咧，就要通过 parliament 咧，即系先可以将嗰啲土地改用途嘅。咁 即系 New 要 South 经过联邦咁样啊嘛。 系啦，跟住咧，而家 New South Wales government 咧就改咗 New South Wales 个例咧，就唔使通过 parliament。阿 Mike Bird 中意点就可以点。如果我要块地征用块地唔够楼起，就可以即刻斩树即刻起咯。 屌佢老母！ 跟住啲人咪嘈咗，所以而家啲人话佢要过呢个例，系因为主要系新机场嗰度咧好多 reserve 啊嘛，即系你知西南面系好多嗰啲公园嗰啲咧， 唔系 佢 佢 可以乱 沼 砍伐。 沼沼泽嚟噶嘛？西南边系， 系啊系啊，好多嗰啲 bush 啊公园嗰啲嘢，咁佢通过咗呢个例，咁佢咪可以快啲起个机场咯，即系可以斩晒啲树，唔使过嗰个国会嘛。 但系其实我觉得雪梨系要起多个机场噶，我真系 觉 我 得 觉得 系。 系有呢个需要，但系我觉得。你边个位置，我谂得系咪要喺嗰度起咧？就系、是、个问题。 我唔觉得喺嗰个位置起系好咯，因为太多生态嘅，你入边即系你沿住 M31，即系落 其实 Canberra 佢点 条。 解唔可以喺 Newcastle 起咧？Newcastle 你谂下嗰度以前有工业嗰度地方可以起 同 嘅， 埋 其 你 实。 就算你落去 Canberra 嗰条路，好多平地噶，系咪先？ Canberra 就比较内陆，其 唔系， 实我觉得。 我话落去 Canberra 嗰条路，你唔一定要喺 Badgers Creek 起嘅。 系啊系啊系啊，即系你南区嗰啲地方，有啲地 南区 方 人 都 即系 OK。 你就算你 Camden 嗰啲咪可以起咯 系 ，Camden 啊， 即系 但系 你都 其 可 实 以起。 你机场其实你唔好起内陆，点解咧？因为你近海咧容易啲降落噶，即系我觉得你佢如果起喺内陆有啲危险咯，同埋嗰个机跌落嚟真系会砸死人噶。 先， 系 啊。 佢而家谂住点样去机场？即系其实 M5 个尽头咯，系咯。 系啊，咁如果即系 in case 架机系咯，因为佢咁入喺内陆，咁有咩事咁会跌落嚟，咁咪会砸到啲人咯。 其实而家喺内陆噶啦，我想讲 Badgers Creek 嗰度。 就话内陆咯，就是、危险咯。其实佢点解唔谂下？譬如我哋话 Newcastle 或者再南啲 Albury 嗰啲，即系低啲嗰啲地方 咪就系 咧， 咯，系啊。 你唔会砸到人啊嘛。你 Badgers Creek 嗰度，你谂下，你要经过晒西 你 区 基 嗰啲， 唔系基本 如果架机跌西区，咪扑街。 唔系佢，屌佢快捻啲跌啊！我想佢跌啊！屌跌落最好好似911咁冚落 Parramatta 度啊！屌佢老味 系咯，佢一定嗱，你谂下啦，佢要停喺 Badgers Creek，譬如个机如果喺 Brisbane 落去嘅，系咪一定要经过 Parramatta 嗰边先？ 啊！系啊。 咁如果架机突然间冇油或者咩扑街嘅，咁跌落去咪大家冚包散？ 咁好啊，非常好。你头先讲嗰啲人咧，系住 North Parramatta 嘅，好啊，砸死佢哋，冚家产。好，举个赞成。 嗱，你而家 Mascot 咧，因为佢近海噶嘛，咁即系有咩事你都对于居民嘅影响会少啲。 同埋，其实你知咧，譬如咧北边落嚟咧架机系抄海咁，即系最尾接埋去嗰度咁啊！即系基本上佢喺 Central Coast、Manly 啊、Gosford 啊、Bondi 咁落噶嘛。 系啊，即系而家你个航道你可以即系比较靠海啲，有咩事嘅你可以即系唔会咁容易跌到落人哋度。喂，但系你而家新个机场即系一定要经过民居嘅话，真系几危险，我觉 哎，不如讲下住屋啊，好冇？住屋 得。 咧点住咧？二零 喂， 二六， 你有冇睇一单新闻啊？ 唔系，屌我仲讲2026啊？ 都系同2026 点 有 啊？ 关嘅。 讲咩？ 呢 一单新闻就系话，而家越嚟越多强国人买嘛，我睇嗰单啊，哇！呢排 reunited，即系之前咧跌噶嘛，强国人买 大 嗰个 佬， 咧又升翻 你 啊！ 睇下人仔跌成咁，你话升唔升？ 跟住系我一早都话咧，嗰啲人咧，澳洲唔借钱俾佢啫， 但係佢喺嗰啲海外銀行，譬如咩 UOC 啊、HSBC 嗰啲借窿到嚿錢就喺度買咯。雖然比貴息，佢啲人都照買咯。 大佬 Sydney 嗰度成間中國銀行咁棟喺度，你話多唔多錢出啊？Winyard， 你知道 Winyard 成 度中國銀行噶，佢哋經中國銀行陣間打貪就會捉佢噶啦，好多唔經中國銀行噶。 咁經咩？ 經匯豐嗰啲咯，經其他嗰啲銀行咯。 咁樣嘅。 又啊，通常會兜個圈嘅，譬如佢由紐西蘭再兜翻轉頭，或者咧兜咗去新加坡再兜翻轉頭，或者兜咗 新加坡多，我知即係話。 是啊， 华侨华侨啊嗰啲咁样咯， 系 U C 咯，系啊，华侨咪 U C 啊，系 唔系唔系 O C B C U C U O B 系大话， 系，即系好多会咁样兜个圈先再翻嚟咯。 咁捻样， 佢唔会经中国银行有，因为佢哋话就话系分公司，但系佢有联网嘅，知唔知会查到噶？如果佢喺大陆咁样出钱咧，中国银呢度中国银行会闸佢噶。 咁捻样。 系啊， 咁啊，雪梨二零二六咧，就睇嚟咧，即系咧冚唪唥咧就会住 apartment 噶啦，系啦，咁啊，哇屌 ，what the fuck， 佢呢度填，谂住填晒成个 Roselle 咯 ，Roselle 系啊，佢填晒啊嘛，跟住好似仲有边度会填 Botany， 你唔知边度会填埋嘛， 黐捻线哟， 系啊， 屌。 佢話要做香打造澳 Sydney 變香港嘛，阿、啊、咪伯好中意香港個 style 啊嘛，佢話。 屌我走人，我唔係我走人，黐撚線。 好彩你冇喺度買屋咯，就話澳洲根本啲樓真係唔抵買，我覺得二零二六，唉，算罷啦，啲樓都到時都唔係俾我哋住噶啦，我覺得都係俾強國人買曬噶啦。 唔係，同埋佢會起曬起曬，但係冇人住。 系咯，应该会好多空宅咯。而家都多啦 ，Melbourne 你知唔知好多空宅嘛？ 系啊 ，Melbourne 你成个 South Bank 都系。 系啊，根本就空宅嚟，冇人住。 呢度边度嚟？咩 The Pond？ 到底 The Ponds 边度嚟噶？佢呢度讲紧有几个大区 ？The Ponds 边度嚟噶？喂 ，The Ponds 应该咪 Darling Harbour 嗰度啊？佢将佢改咗名叫 The Ponds 嘛？ 唔系 ，The Ponds 系睇下先，唔系佢话40 km from CBD 啊。我屌呢度啊 ，Quakers Hill 啲咪垃圾区 ，Quakers Hill 嗰度。 Quakers Hill 系咪好近 Blacktown 嗰度啊 ？Blacktown 上边啫嘛 ，M 七嗰度。 系咯系咯， 即 系垃圾个。 Kellyville 隔篱 ，Kellyville 都 OK 嘅，但系 The Point 真系好垃圾咯。 系咯 ，Schofield 嗰头咯，系嘛？ 系啊 ，Schofield 隔篱咯。 系啊 ，Schofield 而家俾啲强国人炒到好贵喎。以前咧，之前佢唔知七八十万都有 house land package， 都买唔到咯。 咩？以前冇人住噶嘛？ 系啊。跟住咧，知点解会升得咁犀利咧？好似话附近有个 station 咧 close 咗咧，会搬过去 Schofield， 为咗嗰啲 property development。 咪就 Quakers Hill 咯。 系啊。 佢执咗佢啊嘛。 好彩我有个客醒目，佢之前有间个 Quakers Hill 咧，嗱声买咗间喺 North Rye。 唔系 ，North Rye 升到嘭嘭声啊！ 系啊，佢醒目嗰个客，佢嗰阵时早几年买咧，其实价钱唔争好多，好似争咗几万蚊噶。 但系而家 North Rye 系嘭嘭声啊嘛。 因为 North Rye 嗰度有个点讲啊？而家咪火车嗰度嘅。 系啊。 系啊，嗰度佢嗰阵时未开就冇咁贵，而家开咗真系好贵系。 仲有 Orange Park， 唉，唔睇啦，真系唔系好想睇住屋啊。OK。Green， 不过 睇下先。 不过我觉得你咁落去，你觉得澳洲会唔会第日咧逼人哋学 Mandarin 咧？ 梗系会啦，你知道我有跟开啲咁嘅咩澳洲即系 Australian Chinese Foundation 嗰啲咁嘅嘢啊嘛。我阵间 post 喺个 group 度啊，有一篇嘢就系话咩 Why Mandarin should be taught at every school， 即系屌你老母死全家。 即系我话我宁愿个仔咧，即系唔识中文好过学埋佢啲咁嘅死人蜚语同埋啲简体字啫。 我有细路只会教佢学广东话，你要学国语，你自己学，我唔会教你。 唔系啊，但系啲学校逼佢哋学啊嘛，而家问题系有啲学校你知唔知？ 咁可能我叫啲细路做竹升算。 唔系，但系其实可唔可以 complain 嘅？知唔知？即系譬如而家学校逼我个细路 学 racist 咯 ，racist 咯，即系点解唔可以学 French？ 点解唔可以学 German 咯？ 咪系咯，即系我宁愿佢学其他外语咯。得唔得嘅咧？可唔可以 complain 啊？学校 梗系得啊！嗱，呢个 green space 我冇乜兴趣讲啦，因为即系讲话唔俾人开冷气，我依家系要屌老母噶啦。 有咩 green energy 嗰啲系嘛？ 唔讲啊，嗰 part 唔讲。CBD and Harbour Barangaroo 收皮啦 ，Barangaroo 而家 James Packer 喺大陆搞成咁，我分钟烂尾嘅真系。 唔系，而家就系起完啦，系咪啊？嗰栋 屌，但系而家 Crown 喺大陆搞成咁喎。 系一，佢唔系好，唔系占佢生意好多啫。呢度佢主要做地产多啊嘛，阿 James 话其实 系啊， 系啊，嗰度我谂可能10% 顶多咁样，都唔会话真系输得金，但系唔会话影响好大啊，我觉得。 但 不过 系 Mariah Carey 点解会同佢散咧？系咪因为佢真系冇钱俾佢咧？ 我觉得系啊，你估 Mariah Carey 自己冇钱咩？屌， 系咯，咁， 佢嫌呢个老细霉，揾第二个老细噶。 但系佢本身都好多钱嘅，Mariah Carey 唔系咩？ 屌咁，李嘉欣关之琳够好多钱咯，大佬俾好多钱佢，咁点解都要叫鸭？咁点 啊， 解 佢有叫鸭嘅咩？ 点解关之琳要同阿陈泰铭结婚？吓，而家 关之琳， 离咗婚啦，喂，我 得啦。 屌又变咗讲娱乐新闻，真系，哇屌 Circular Quay 好核突咯，屌起到成个上海咁呢度。 啊，唔系嘛？ 跟住之后呢个 Quay Quarter 喺条宾州出嚟，即系喺度尖嘅，喺呢条 喂，佢嗰条宾州核突啲，定系 Gold Coast 嗰三六啊 咩啊两 ？Gold 咩 Coast 嗰啲仲核突啦， 嗰三支香 系 咯，唔 CB 系啊，尖型噶，啲人咪特登玩嘢噶，整到成碌嘢咁样噶。 C 咩呢个咩 Walking the Waterfront，屌而家咁咪几好颓颓废废咁样 咪 做 跟 咩？ 住好似仲有个 news，唔知有冇睇过咧？话预计第日 Gold Coast 主要嘅人口系强国人、哦。 我知啊，佢话做要打造成为强国人嘅后花园啊嘛。 系 啊，即系我哋成日讲雪梨咧，其实可以讲下其他区嘅，即系黐线。我觉得 Gold Coast 而家真系好多强国人，都唔系俾 local 嘅，我觉得。 做啊啦，讲 jobs and the economy 啊，睇下先。而佢国语嚟紧咧，2026年咧最多咧就会系第一就系 financial and insurance services 啦，第二就系 professional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services 啦，第三个就系 information media and telecommunications，第四 health care and social assistance retail trade wholesale trade 系啦，咁 manufacturing 系越捉越缩。咁嚟紧呢，即系呢个叫做扑街咯，屌呢个叫做 唔系佢咁样唔掂噶，即系而家其实即系自由行香港，即系将澳洲变香港自由行化。咁有咩分别咧？我问你，同香港嘅自由行2003年嗰啲自由行有咩分别？佢呢啲 planning 即系佢呢就系冇分别嘅，佢呢就话 系 咧呢个雪梨嘅 CBD 呢，就系 financial services and professional services 嘅 hub 啦。Ultimo Permont 就係 Creative Digital Technology 啦，Macquarie Park 就係 Medical Technology 啦，同埋 Parramatta 就係 Specialized Health and Education 同埋 Government 嘅，係啦，黐撚線。 唉，冇得救啦！澳洲自从呢个 Malcolm Turnbull 之后，已经强国化，而家即系进一步更加强国嘅。 我 唉， 所以 你觉 我 得点样有得救呢？而家澳洲 話，睇下先，唉，唔講其他嗰啲嚇，點樣？咪要即系咧，要救澳洲咧，就好似上集阿简洛夫同埋阿猫主席讲啦，即系当然需要 Donald Trump 啦。 咁 你澳洲边度揾 Donald Trump？ 咁 Donald 即系其实即系 Donald 讲下 Donald Trump 点解勃起咧，就系、是、因为 Donald Trump 捉摸到咧，即系你知其实美国好多嘢搬咗去墨西哥啊，嗰班咁嘅，即系以前嗰班工人啊失业咁好鸠嬲咁样，咁啊 Donald Trump 出现就俾咗希望佢啦。咁其實咧，最近咧，澳洲咧有幾篇文咧，就係講啲農夫啊，啲 manufacturing worker 好嬲，咁就個個投晒一國黨咁啊！你有冇睇我 post 嗰啲新聞？ 我有睇过，我睇过， 係 但 啊 系嗰啲主要系 Queensland 喎。 ，Queensland 同埋啲South Australia 同埋 Inner South Victoria， Australia 好多人透嗰个 Nick Xylophone 嘛， Xenophon，但 Xenophon 系扑街嚟噶嘛， 佢系一条扑街嚟嘅，左咪右噶嘛，佢系偏右噶嘛， 佢系右，但系啲立场又唔知点咁样噶 系 嘛。 啊，佢出卖工人噶嘛，专门。 系啊，所以 佢 有 record 系出卖工人噶嘛，但系啲傻仔仲投佢，都唔知点解。 咁就即系你话讲紧系呢个叫做即系，所原来澳洲嘅 Rust Belt 咧，就基本上系等于 Victoria 啦，即系例如以前嘅 Geelong 啦，Geelong 你知之前系做车噶嘛，系咯。咁就即系叫做就以前又有 Shell 啊、Ford 啊、Alcoa 啊、Target 同埋 Qantas 已经离开咗嗰度咯，系啦。咁就即系其实好惨嘅呢班 以 友 前 咧， 而家连啲火车都唔喺澳洲做，以前澳洲啲火车系澳洲自己做噶嘛。 即系呢班友其实系有份喺，即系喺澳洲，即系原本90年代之前系一个好柒嘅地方，变咗做而家好捻现代化嘅地方啊嘛。咁嚟而家一嘢 free trade，咁就即系，哇！啲嘢全部都入口啊，啲车又喺泰国入啊，啲咁嘅 industrial 嘢就喺强国入啊，俾系啦，即系东南亚入啊，我真系屌你老母嘅啫。 喂，咁即系我觉得下一届 One Nation 喺 Queensland 好有机会咁讲，即系分分钟 Pauline 可以做 Premier，唔系咁笑。 所以咧，其实咧，即系有阵时我系宁愿 Malcolm Turnbull 咧卖国卖得癫啲，咁啲即系叫做即系所谓澳洲嘅 silent majority 咧，肯咁投咧，咁啊有得救嘅，系啊。 不过我觉得澳洲人始终同埋美国人都冇香港人咁柒嘅，都应该 睇下点。 香港人真系柒到爆啦，雷动都信，真系白痴啫！你美国人信唔信你啲雷动啊？CNN、PBS 嗰啲出晒雷动都冇人睇。 哇！嗰啲雷动犀利，全部大台喺度做势，波希拉里。 希拉里做晒雷动都冇人骚佢，睇下阿特朗普净系喺个 Facebook 度同埋 Twitter 喺度发癫啫嘛， 即系日日上网打飞机，佢屌票成功，日日喺度屌人，屌票成功。 跟住啲大台仲要越闹 Donald Trump 就越钝痴痴先白痴。 屌票成功嘅 Donald Trump，即系话你把戆鸠，即系日日喺度 cry 佢赢咗。 系，唔系佢其实 Donald Trump 系特登嘅，我觉得。咁等啲大台喺度闹佢，咁咪多人识佢咧。 咩 佢好精啊！你睇下，佢选做 Republican Candidate 嗰阵咧，16、10几个人啊嘛。咁咧，佢特登讲啲嘢，等人哋闹佢咧，咁电视咪有佢啲新闻咯。 唔好成日都讲埋啲癫嘢。 跟住系唔系嗰啲新闻，仲要唔系喺 politics 嗰个 column 嘅，系喺 entertainment。 唔系或者甚至头版啊，即系话你条友讲埋啲咁嘅嘢系癫嘅。 系啊，但系其实跟住有人做个 research 咧，话美国人睇 news 咧系睇 entertainment 嘅系多过睇 politics。 唔系你睇到美国咁多 tabloid 就知啦，咁多 celebrity news 就知啦。 系咯 即 系咯。 即系喺度睇下阿 Mariah Carey 个波啊跌咗出嚟未啊？阿 Kim Kardashian 即系 或者睇下 Donald Trump 嘅 hairstyle。 嗰只鸡啊！嗰只咁嘅雌鸡啊，大陆嗰只雌鸡啊， 个 hairstyle。 同埋成日话点解 Donald Trump 即系套西装系咁样核突咁 咩？ 样，我 佢 觉 话佢会改发型啊嘛，当选总统之后。 冇行我冇铲青侧边， 我真系想睇咩尿新发型嘅艺术。 但系咧，你有冇睇咧？我 post 嗰啲嘢咧，阿 Donald Trump 咧之前咧系同阿郑家，即系同阿郑同阿 有牙齿印嘅系佢哋两个。 系啊，即系话呢个叫做系啦，跟住之后系即系 Donald Trump 上任咧，会唔会玩残香港咧？即系班友喺度谂啊嘛，我觉得系会嘅，根本就唔想理你，系咪先？ 同埋佢，你唔觉得佢同中国嗰个总理唔啱倾嘅咩？ 系唔啱倾嘅，成日话要 啱 屌， 倾嘅嘛？你睇下 成日话 嗱， 要 但系日 屌柒。 本日我唔明点解澳洲嘅总理系戆鸠？你睇下日本嗰、那个一知道 Donald Trump 当选啊，嗱嗱声去Trump Tower 揾佢啦。 即刻做矮仔啦，安倍。 系 啊，几醒目啊，真系！我觉得澳洲系好柒，即系惊死得罪中国咁咯。 所以 因为明知 Donald Trump 系同中国唔啱噶嘛，啲人话如果希拉里做咧，美国会扑街嘅，因为希拉里系 pro China 噶。 希拉里系 pro China 嘅，你嗱，OK，就算希拉里系反 China，佢后边嗰班老细成班投行，你觉得佢哋唔想入大陆咩？系咪先？ 未啊，而家好多 exit 啦，开始。 你 manufacturing exit 即系 financial market 照收 financial 都 exit 啦，啲钱早2个礼拜，大陆系咁人仔跌啊，个市又跌咧，就系、是、话美国啲资金就搬啊，开始搬翻美国，因为佢哋对美国开始有confidence 啊。 所以就要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我觉得大陆如果快啲搬快啲咧，大陆好快扑街。因为而家咧，其实老实讲，你大陆而家啲 manufacturing 其实唔 cheap 噶啦，系贵噶。同埋你知唔知而家，我可能你都睇过有个新闻，就系话而家咧，譬如做波鞋咁咧，德国已经发明咗部机器系唔使人噶啦，由嗰啲胶粒开始做对鞋咧，系全部电脑自己做埋。 咁啊。 系啊。系啊，所以因为你大陆嗰啲厂开始会走晒，你睇下其实根本而家已经走咗好多七七八八噶啦，架仔都要走啦，嗌走啦而家。 一早应该走啦，你就算啊，我你知我玩相机噶嘛，譬如啲相机配件咧系 made in China 咧，我唔买嘅，我只买日本制造嘅。 就算 made in Taiwan 都 made in China 啦，系嘛？ 都系 made in Japan。 不过迟啲你好好慢慢你会发觉有好多嘢，你就算而家澳洲好多嘢开始都系 made in Vietnam 啊，made in India 啊，即系开始你睇到啲厂系搬紧。 除咗你 Nike made in Vietnam 好耐啦。 系啊系啊，made in India，made in Bangladesh，好多衫而家 made in Bangladesh 噶。 Timberland made in Bangladesh 好耐啊，铺路都系嘅。 系啊系啊系啊，Cambodia 嗰啲咯，系啊。 喂，咁今集做到呢度啦，好冇 ？OK， 系啦，喂，嗱，OK，嗱，讲埋几个台务先，记得交月费，咁密切留意我哋翻去 live 啦，系啦，咁就好啦，节目时间做到呢度，多谢大家收听，拜拜。 家在海外，心系香港，百川汇聚。四海文集